背影坐在角落，我差点想走。人多的时候你依然显眼，神情失落，伤口愈合了已经很久，痛楚还是有。一个人喝咖啡特别浓，一口接一口。 If you knew， 疼你的心没有停过，反而 blue。 If you knew， 我渴望你会来被照顾。 If you knew， 那时候还是有。一个人喝咖啡特别浓，一口接一口。 If you knew， 疼你的心没有停过，反而 blue。 If you knew， 我渴望我渴望你回来被照顾。